敢穿，记都是黑盔黑甲黑旗袍，乌鸦如黑风滚滚黑云翻，那宋军手持着刀钩闯地剑，勾勒着穿帮用力险，连人带船齐翻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哇哇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汉室中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里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命狼狈不堪，杨红与金山擂鼓战敌口，英明千秋，就在万国传那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。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计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说这位爷雄才大略

北是